在回忆，回忆老地方的雨，默默的我在等你，雨淋湿了我的委屈，你悄悄的出现在我面前，把我紧紧的拥在了怀里。一次次吹起竹笛，你一眼这笛声远去，静静的我在等你，雨淋湿了我的回忆，你却不知道去了，去了哪里，把我的心愿远远的带去。谁知道我在等你，就这样的等下去，等下去。我一个人在雨里，有谁知道我在等你，就这样的等下去，等下去。老地方的雨还在淅淅沥沥，吹起竹笛，你一眼这笛声远去，静静的我在等你，雨淋湿了我的回忆，你却不知道去了，去了哪里，把我的心也远远的带去。谁知道我在等你，就这样的等下去，等下去。我一个人在雨里，有谁知道我在等你，就这样的等下去，等下去。老地方的雨还在淅淅沥沥，我一个人在雨里，有谁知道我在等你，就这样的等下去，等下去。我一个人在雨里，有谁知道我在等你，就这样的等下去，等下去。